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8集，冤家。那几个小道姑正喝茶，貌似也是歇息，而那个老道姑正在闭目养神。展昭莫名觉得他有些眼熟，不知道是不是见过。这时伙计拿着茶具跑过来泡茶。 几位爷，到了苏州府当然要喝碧螺春了，是不是？ 别看这茶棚小，倒是也很雅致，这茶棚的茶叶也正经是不错。太师两杯茶一下肚，力气回来了不少。这时那一桌上吃面的两个黑衣人似乎是已经吃完了，扔下银子，拿了包袱和刀，转身匆匆出门。展昭看了他们走的方向是下山，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往山坡上望，此处已经接近东皇山了，前方还有一块平地，大概有个集镇，还有两浙路转运使的衙门和军营，后边就是巍峨的东皇山。东皇门就在东皇山山顶的仙灵崖，从这个角度应该看不到，换到山的另一面可以看到建造于飞崖之上的仙灵宫。宫门前有12座建于唐初的巨大山门，东皇门这个门派也是因此而得名。展昭似乎有点在意那两个黑衣人，这两人应该不是东皇门的，难道是从两浙路转运衙门那边出来的？看背影的确是有些像官差，可是满脚泥，像是走了很远的路。正这时身旁的白玉堂轻轻碰了碰他，展昭转过脸，就见白玉堂手里拿了一样东西递给他看。展昭低头就见是一块腰牌，上边写着两浙路转运。展昭瞄白玉堂，刚才那俩黑衣人的确是从白玉堂身边走过。 耗子，你竟然顺手牵羊。 白玉堂颇为无辜的一挑眉，随后对伙计招了招手，将令牌递给他。 刚才那两个客人掉了东西。 哎呀，官爷官爷，你掉东西了。 伙计赶忙拿着令牌追出去，包大人和太师也对视了一眼，伙计叫的是官爷。 这黄通不是已经辞官了吗？还派人出去公干，而且看样子像是刚刚赶路过来又要走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就见白玉堂对他示意远处的东皇山。展昭立刻明白了过来，也对，满脚泥未必是赶了很久的路，也可能是刚刚爬了趟山。这时那个年长的老道姑睁开了眼睛，就在他睁开眼睛的一瞬间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惊讶，这道姑双目摄人，可见内力深厚，实际年龄应该比长相要大，而明阳山有这么高内力的只有一个人。展昭和白玉堂同时想到了明阳山的掌门道长明熙师太。展昭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觉得这老道姑眼熟了。展昭离开魔宫闯的时候只有16岁，而入开封是20岁以后的事情。在16到20这段时间里，展昭一直在江湖上闯荡，结交了很多的江湖朋友，而且还都是些年纪大的武林前辈。可能是因为魔宫都是老人的缘故，展昭和老人家特别投缘。那年16岁的展昭结交了一个和尚朋友，少林寺罗汉堂的第一高手大和尚玄宁。玄宁和尚性格豪爽，和展昭年纪差了60-70岁，不过一见如故，称兄道弟，带着小兄弟回少林串门子。展昭刚到少林，明熙师太就带着一群道姑杀上来了。这明熙师太也是江湖上武林地位崇高的一位掌门师太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跟玄宁有什么私仇，两人见面就吵，随后开打，闹得天翻地覆，而少林寺的方丈也不管，由得他们吵。展昭当时是好心想劝劝架，谁知道明熙对着他一声狮子吼。 哪来的小兔崽子，闪边去。 虽然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但展昭现在想起来还是会一抖。 是那个脾气超级差超级可怕的老太太。 明熙师太双眼缓缓望向了展昭他们所在的这一桌，最后收回视线。 原来是天尊的徒弟。 白玉堂和明熙没交情，他也没去过明阳山，不过他听说明熙师太为人十分难搞，脾气也暴躁，从明熙说话的调门来看，貌似对他还有点不满，难道是他师父的仇敌？白玉堂看展昭， 你认识他吗？ 不要招惹他，会咬人的。 白玉堂见展昭一脸怕怕的表情，倒是觉得挺有意思。明熙师太端起茶杯，梁思思又说了一句话， 正邪不分，正派又和魔宫混到一起去了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瞄了一眼茶杯， 要出事的节奏，赶紧喝完了闪。 你师父是怎么教你的？ 明熙师太又看白玉堂，庞太师和包大人都回头去看那位师太。 你管得也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 白玉堂放下茶杯，上下打量了一下那位师太。 师太不会是我师娘吧？ 展昭没提防，一口茶喷出来。明熙师太带着的那三个小徒弟也被茶水呛到了，又不敢咳嗽，伸手一个劲儿捶胸口。 既然不是我师娘，我师父怎么教我的关你什么事啊？ 太师拍了拍包大人， 老夫突然有一种要打起来的预感。 本府也有。 太师和包大人对视了一会儿，一起决定要不然吃碗面吧。想罢伸手招呼伙计， 两碗面谢谢。 在书画街正欣赏一幅画作的天尊突然仰天一个喷嚏，庞宇和包岩赶忙上前拍马屁， 天尊长命百岁。 说完觉得不太对，赶忙摇头， 不是，是长命两百岁。 天尊揉着鼻子指了指手上那幅画，店家乐呵呵跑过来。 哎，公子要这幅啊？ 除了这幅其他全部买了。 掌柜的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再看天尊，瞬间感觉他整个人都金光闪闪，原来财神爷长这么帅。 我究竟是为什么管了这二货一百多年？ 天尊这头忙着给白玉堂拜家，可不知道他家徒弟正在另一头拜他武林正派的人品。白玉堂轻描淡写几句话，明熙师太脸都青了。展昭守在桌下戳了戳白玉堂， 都说了会咬人的， 他先惹的我， 都怪猫爷这招财惹祸的体质啊。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 真跟我师父有仇啊。 包大人和庞太师接过伙计端上来的面碗，边吃边给那位老太太相面，心说这位和白玉堂初次见面，第一句说展昭，第二句说天尊，要是再夸白玉堂个貌美如花什么的，那五爷三大忌讳就一气儿犯齐了，这绝对是要打起来的。可还没等打起来，展昭突然吐出一句话， 不就是暗恋天尊不成吗？ 咔嚓一声，那头明熙手里的杯子被捏了个粉粉碎。白玉堂看展昭， 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好像耳鸣了，没听清楚啊。 玄宁说明熙师太年轻那会儿暗恋天尊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见明熙一拍桌子，恼羞成怒， 那徒弟胡说八道的。 白玉堂瞧着明熙脸胀得通红，倒是认真看展昭， 当真的？ 玄宁是这么说的，据说明熙姑娘那会儿见了天尊三回，天尊都没记住她是谁，一怒之下当道姑去了。 这岂不是深仇大恨啊？ 那可不， 见展昭和白玉堂眉来眼去的，似乎是在交流什么，明熙师太气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，桌子拍得啪啪响。 都说没有的事儿，玄宁的秃驴混出来编排我的，混账东西！ 几个小徒弟见明熙要掀桌子，赶忙上去拦阻，同时也八卦：哦，师太以前暗恋天尊的吗？白玉堂难得的八卦了起来，看展昭： 玄宁那老和尚平时满嘴胡说八道，靠不靠谱啊？ 天晓得呀。不过玄虚说玄宁小时候和明熙是青梅竹马，可惜俩人暴躁脾气一直吵架，据说成亲当夜吵得打架分家了，后来一个跑去做了和尚，一个跑去做姑子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跑错地方，结果做了道姑。 我觉得第二个的可信度更高一点。 倒也是啊，可是天尊那么帅，有人惦记其实也没准呢。 这话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更开心。 展昭给白玉堂倒了杯茶。 所以说啊，如果第一条是真的，那么他看你不顺眼正常，如果第二条是真的，我跟玄宁老交情了，他看我不顺眼也正常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见那头明熙都要拆棚子了，觉得这老太太脾气果然非一般的暴躁。太师和包大人端着面碗边吃边看边感慨：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江湖啊，果然是好有趣儿。同时两人也不禁赞叹，展昭和白玉堂竟然全程一句话都没说，就用眼神交流，简直神乎其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